升到每雪下电大级别度，咁我比上次变多。现在是皮令波个干扰信号，本地新增加数千三百三十六起冠板八年，当地新八年连续两年每天在两千起以下，好难舆论办事。卫生部网站的数据显示，基端三零五起新八年又减为输的，由于是本土八年，每周八年动保率是0.8。本地的累计半年达到18,976起，预定4,338人死亡。防疫措施放宽之后，吉拿公里松东郡景点主动清洁工作，小红红清洁公里表示，郡基数就增加最少两成。雨伞客户一下要叫在配合端加的消毒服务。清洁工人指出，对楼一般的清洁工作，因为一下会开合空间的边面接触点，加上纳面消毒，空空度正。只转度正后主动消毒功能，有效机动达最少半年，小到客户反应。即那家电停施工的东照屋大量安慰草精正更正。省内去者赴会活动的事叫代代增加。小红红省内游乐东业者表示，东照末的门票已经抢购一空，一有卡拉车出租等的生意也好。马来西亚的官办单日升半年连续两年每天在两千起以下的水平。马古卫生部的数据显示，当地双浪新增加4,350米起半年，而无量办论办事，马古的累计半年突破445万起，和445万159起，基35,555人死亡。台湾新增加10,801起冠板本土半年，再从单日新高，并且出现所名年纪最长的短暂半年。台湾中央社报道，年纪最长的短暂半年是所名每满10岁的女婴，伊因为妇女空难而必须插管抢救。对国损害福利院中国儿生命支出的年终者，同啲世代的使用。好多名官员被免职去家里行调查，通过进行调查后，送部队伍人员进行安置。英国社交网站微博，圣索尼亚楼流动有关疾病，画面显示，在损害区葡萄区苏家福利院会殡仪馆院网发现世代地理的老人院网后去世后，感染外护理院的工作人员处理拍开尸袋可能，在东边使用的民众骨之被护理院草根移民，感染性案报告恶闹。